欢迎来到 DC Review， 我是汪岩， 我是静理。 那现在大家应该是在陆续的返工返学，在经过这么长的一个假期，那我们之前也是非常想聊这一期关于疫情的节目，因为之前我们一直在北京没有回去，当时是想聊这么一个隔离的事儿，关于疫情的事儿，但是越到后来就发现大家都在隔离，然后大家都在家里，然后大家的状态呢也差不多，所以说我就感觉可能自己没有特别特殊的点来聊，后来也发现有很多播客节目在聊这么个事儿，所以说可能很怀疑自己有没有必要再录这样一期节目。那么唯一一个可能说跟大家不太一样的呢，在一月份的时候我去过武汉。 嗯，你去武汉的目的是什么？ 嗯，公司年会，就当时可能还没有那么严重了，然后这个事儿也是之前就定了，当时也没有说人传人这么个事儿，只知道说有那么一个肺炎的病，但没有说像现在扑的那么厉害，所以说当时去了大概有两天，观察的话也感觉就像一个普通城市，没有说像戒备多严格，而且我去的车站也没有人戴口罩。 嗯， 我们待了两天就回北京了，回北京之后才开始慢慢的担心这个事儿。其实在武汉的时候就没有想太多，因为可能看大家也不重视嘛。回来的时候开始越来越多的信息告诉你这个事儿可能很危险，然后我这边也是格外关注自己跟身边人的这个身体情况。 嗯，那你的身体状况发生什么变化了吗？ 其实是有感冒的症状的，但是我分不清到底是不是这个肺炎或者就是普通的感冒，因为这两个症状有点像，如果是轻症的话。 但很复杂的是，其实感冒发烧这些症状在冬季都很常见， 是，所以说你很难区分嘛。然后其实我是特别自我敏感的一个人，然后我就去定点了，当时就北京好像就三家吧，三家定点的能测这个核酸检测的医院，就301医院去看了一下，我说那个大夫我这个能测核，当时都没让我进那个门诊的那个门啊，我一说是武汉来的，又在那个传染科那个楼有一个小房间，我就去那儿了。他说我没办法给你做这个核酸检测，因为他们当时做检测要满足两个条件，一个是你要有武汉的流行病史，另外一个就是你要发烧，然后当时我是测了体温也没有发烧，所以说也没有测核酸，所以说我也不知道我到底是不是这个肺炎，尽管我现在已经好了，已经没有感冒的症状或者说可能是轻症的症状，谁也不知道，就是一个谜。然后另外一个我觉得可以说一个点，就是我们这个公共部门对我的关心还是非常多的。 体现在什么地方？ 对你的问询啊，比如说我在隔离第14天的时候就收到了不知道哪儿的电话，他也不自我介绍也不问我是谁，直接问发烧感冒嘛。然后还有机器人的电话，就是那种通过问一个问题你答是否，就那种填表单一样，这样的电话。 那他们是怎么获取你的信息？ 就通过高铁机票吧，我猜测通过这个数据知道你去过武汉，所以说可能要给你打个电话慰问一下。 那假如你真的有就医的这种需要的话，如果你在电话回复他会有效果？ 不知道，我没怎么回复他。这个还是怎么说呢，比较不让我反感的关于这个隐私的一个方面，我看到网上的一些方面倒是挺让我反感的，比如说河南还是哪儿，就是群里在流传他们在武汉回乡之后所有人的名单，包括姓名，你的身份证号、住址、电话、手机号全部都给你罗列出来了， 就可以大家都看到完全公开的那种。 对， 这是一些很敏感的信息。 对呀，但而且一般人是拿不到这些信息的，所以说这个我就觉得可能对于个人隐私的侵犯就比较严重了。 嗯，是的，其实我因为我不是还在上学嘛，然后每天在疫情期间要向学校上报一些就是每天的地理位置和身体健康状况，我当时和同学调侃了一下，我说这严重侵犯了我的个人隐私，而且就算是我可能身体状况发生变化的话，填表带来的这种效果可能也非常有限，因为学校毕竟是鞭长莫及，他只能知道我的情况，但是他并不能对此做出什么举措。 你是觉得他填的哪个信息你觉得比较敏感？ 地理位置，他能精确的定位到就是小区的信息。 嗯，他为什么要收集这个信息？ 嗯，就是为了看你这段时间有没有就是去过疫区啊，或者说是有没有就到处走动啊， 有可能会身体状况发生变化这种。 嗯，那你感觉在这个难得的足不出户的这段阶段里有什么有趣的事吗？ 嗯，其实我这段时间我还觉得挺爽的。现在应该是距离开学可能没有多长时间了，但是我还是没有觉得这个假期多么冗长多么无聊。嗯，恰好2019年也过得不太顺，流年不利，然后也恰好想趁过年的时候来逃避一下现实，借这个机会逃避现实，也逃避了很长时间。而且在一些必须要社交的一些场合，比如说串门啊、打电话拜年啊、每天和同学寒暄啊这种，其实我个人是比较逃避这些，我感觉我有一些就是社交恐惧，所以这恰好给了我一些正当的理由来避免这种社交。 对，就正好被推掉了嘛。 对，所以说我感觉特别有安全感。 嗯， 这对于我来说是一个比较舒适的环境，而且这段时间有时间审视一下当下生活的节奏嘛，然后做一些平日里没有时间做的事。比如说我的个人博客其实是年更的，就是因为平日里确实没有太多的时间来打理它，然后托这段时间的福，我终于把2019年的年终总结写了。 嗯， 但是其实说起来这个产出还是比较惭愧的，就每天都很庸碌。其实 主要还是现在这个阶段还好，就是前段时间可能大量的疫情的这种负面的消息涌过来，就是你每天都会关注这些网络上的信息，就你每天都会有最新消息，你就想看，然后这个事情牵扯了你几乎所有的精力，你没办法再去做别的事情，没办法再抽离出来了。 有一部分这个原因。 嗯 嗯，但是相比于历史上的这些名人，他们疫情期间的产出是非常惊人的。比如著名的波尔金诺之秋，你有听说过 没有？ 嗯，就是在说普希金订婚之后就是遭遇了霍乱流行，然后他在波尔金诺村居住了3个月，然后就在这3个月期间他完成了5篇短篇、4部小悲剧、1部诗歌体长篇小说、1首叙事长诗、1首童话诗，还有近30首的抒情诗。 嗯， 你敢想象吗？其实我从过年到现在已经接近2个月了， 差不多。 对，然后我的产出就是一篇2019年年终总结。 嗯， 是伦敦爆发鼠疫的时候，在牛顿那个时代，他在乡下躲避瘟疫的时候，在乡下的时间比较长，他待了1年半左右，然后他思考出了很多成果，就是他这一生中比较重要的一些学术成果，包括万有引力都是在那时候提出的。所以也可以证明对于个人来说，这是一个很有助于发掘创造力然后很舒适的一段时间。 是，但是有网络的影响，他们那阵没有网，所以说只能这样单纯的做一些事情。你看现在你做点什么，一个新闻推送就过来了，那你一看，然后你又去看另外一个，没看完这个又去看另外一个。这让我想起什么事儿呢？就丹麦的安徒生，他们那个时候也是没有网，而且天还特别冷。天还特别冷怎么办呢？就是围在这个火炉边，大家一块讲故事。然后安徒生在那儿写故事，写了很多故事。就是我想说什么，就是可能你有一个特别长段的时间，而且你能够主动或被动的屏蔽一些影响。这是一个有产出的保障。那现在社会你怎么屏蔽都不可能屏蔽互联网吧，一个手机在身边，你肯定这种自控能力要多强才能完全屏蔽外界影响来做事情。所以说我觉得可能大部分人在这个阶段就是很闲，也不能出门，就很无聊嘛。 嗯， 也不能做什么事情。 虽说是这样，但是我还是觉得，就你看这几个例子，其实他们都不是普通人。 是啊， 那时候的普通人其实应该也是没有什么产出的，或者说没有什么出名的产出。所以说还是可能和人有关系，就和时代无关嘛。 你知道如果说真的产出，那是什么算产出吗？我觉得这个在家做饭算一个产出，就你没法出门啊，你然后你买了1礼拜的菜，你开始做饭。我觉得这个倒是特别有意思。前段时间我做菜把这个手切了，然后我这楼下要领快递，然后小区也不让进快递，我就去楼下去领。然后那小区保安问我，我说你那手上是什么？我说我手被切了，就是我不会做饭。然后他又问我，最近好像有好多人弄这个创可贴， 而且普遍是男性。 对，所以说我猜可能就是很多人被困在屋子里，不会做饭也要做饭，所以都切到手了。 挺有意思 的。对，这只能做点普通人只能做点这个事儿。 这个算一个产出。 嗯，你有几分道理，不过这种产出可能没法留存。 是啊， 有短暂的意义。 那其实看这次疫情，我倒是想到跟2003年的非典做一个对比，但是我非常遗憾啊，我对那个时候的印象几乎是一点都没有。 嗯，那时候我记得是2003年是三年级，小学三年级，我那时候是就千禧年上的小学嘛，然后那时候还是照常上学的，然后我记得当时有一个体温本，然后这个体温本呢就是让家长每天早晨就是给孩子测完体温然后写在那个本子上，然后就当作业来交，那时候还会在教室里熏醋。我对非典的印象基本就这些了，因为那时候新闻也不是就是特别及时。当时我有一个小学同学的就是家长是医护工作者嘛，他父母很长时间都没有回家，然后就跟他说爸爸妈妈可能要去很长一段时间，然后你要一个人在家要待很长时间，现在想想还挺悲壮的。不过还好的是他父母都平安回来。 你像这种就是报道个人，像这种那非典的时候可能这种个人的奉献的这种新闻比较少，这次疫情可能这种报道要可能更多一点， 媒体触及的角落更多，然后也传播的范围也更广了。 嗯，其实我一直想聊到一个事儿，就是这一次的疫情除了让这个远程办公协同办公火起来，另外一个我觉得让非虚构写作火起来了。你知道非虚构写作 是指纪实文学， 就类似这种东西吧，就是可能说是像比普通的新闻报道加一点文学色彩，简单来说是这样，可能更复杂的定义就 对。还是小学的时候订购一本杂志叫做儿童文学，每一期都会有纪实文学，就是以真实事件来做一些那个文学上的一些修饰。 这次的非虚构可能还不太一样，因为之前的非虚构题材有个特别有意思的特点，就是它会聚焦于那种比惨的那种视角，它会写底层或者说边缘人层，他会写这个事情。 嗯，我还看到过比如说一场灾难给一个家庭带来的创伤，大部分都是留守儿童啊或者说是这样的题材。当然和2003年一样，今年我们在微博热搜上然后新闻上也看到了很多医护工作者以及就是捐款捐物的这些人物的涌现。虽说他们的出现把这个气氛推向了一定的高度，但是我还是觉得这其中有一些问题。大家逐渐的不再关注为什么事情会演变成现在这样。 不让关注啊，这不很简单吗？ 所以说这些只是用来转移大家的注意力。 不是转移注意力，他只能写那个。真正东西他敢写吗？房间大象他敢说吗？但也比以前要强了，我觉得以前聊非虚构要不就聊特别边缘化的一些人物，或者聊一些特别底层的人物，就让你感觉你不熟悉他的生活，给你一种猎奇的感觉。那现在这种非虚构我觉得有进步了，最起码聊的是一个能把正在发生的事情值得记录的事情记录下来，我觉得要比以前强，对吧？你看以前的非虚构报道都是那些东西，现在最起码有一个契机让他能写写能聊聊，挺好的。至于你说谈到真正的根源上的系统上的问题，谁都不敢聊的，没有办法，包括我们这期节目也不敢聊。你就像我最近读那本周雪光那本组织学那本书，正准备结合时事聊一期那个呢，那为什么我们这期就拖那么长时间，就想把那本书结合一下聊一下，然后呢就没有然后了。你看有个播客就聊关于肺炎的事儿，他还没怎么聊，我听他那期节目了，我都不知道他们那期节目聊什么，聊的哪是觉得不行了就被下架了，我觉得很奇怪。你说你他真聊什么东西了吗？就那点事儿，根本就什么都没有涉及到怎么样的事儿，就觉得很常识的东西， 叙述事实， 对吧？就是一些事实或怎么样，反正连个态度都没有，或者说怎么样就被下了。那我这还敢聊周雪光那本书吗？我这也不敢聊。包括那个周雪光最近在那个清华要做直播课，我特别高兴，我在那个微博上发，我发现只要一提周雪光这名字就被限流了，然后转天他那个在清华的直播课就被取消了，这就是现状。但是其实有一个朋友我印象特别深，他跟我说一句话，就是你把一个东西发稿子，就是能发和未发之间给它发出来，就是能证明你的水平。你包括像财新三联他们做那些报道，我觉得就是这样一个事情。 对吧，我把真正的这个事实给你记录下来。那如果说更深层次的，那我需要考虑考虑发不发，对吧，那最起码我把那些能发的发出来。而且我感觉今年财新算是真的露脸了。我之前是订了财新年付，然后加那个数据通，然后过年期间这个疫情期间正好他重磅报道一发，基本上我觉得现在有点神话了，给捧的有点啊过于怎么样啊。但其实财新就是一家有官方背景的机构媒体，我觉得他不需要去太捧人家，你如果你觉得好付钱就行了。而且我觉得大部分人不适合订阅财新，因为财新最大的特点就是那种前线会冲得很凶，而且它的风格是特别硬的，你不像就是手机公众号看一篇文章很快刷刷刷看完了，他的那种文章你是很难在手机上看完的。我这都经常是在网页上推到 Kindle 看那种长报道，而且要挑着看，很多话题我都不是特别感兴趣。所以说我觉得财经可能，我觉得大部分人不会特别感兴趣，只说这次可能他觉得啊代表一种新闻理想给大家来看一下。而且你看现在媒体的阵地微信是最大的吧，微信微博，抖音其实还是只算视频，然后各级媒体都甭管是自媒体或者机构媒体都在做这个微信，方便对吧，你作为用户你方便看，它有阅读量显示，都是有一个，无论是你从阅读也好，从它的制作也好，甚至说它的这种广告变现的也好，都是有一个环路，所以说他们来做这个事情很正常。但是你方便在微信看，那人家还方便管呢，对吧， 同一平台同一管理。 对呀、啊、你发了这一个，没准儿你这个微信还没看呢就没了，这很正常。所以说我们现在一直在做这个网站嘛，虽然说也有监管，但也是我们能达到的这种最大的自由度。 是的，可能没有人注意到，就在19年年末前不久，然后我们在那个网站的底栏上面加了备案号，这个是服务器运营商强制要求的，否则网站就会被关停。 其实还有一个事儿，就是我觉得大家在媒体上对于这种网站网页互联网的这种形式是有需求的，包括财新也是有自己网站的，对吧， 嗯， 不是只是说啊现在微信公众号一家独大，其实也不是。然后你去发现前段时间有那种公益机构在用一些协同工具来记录说这个床位的信息，像是这种云的 Excel，我也在上面统计床位的信息啊，或者说统计一些这各种志愿者分享的关于抗疫的知识都会分享在上。但是你没有想过他们本身是一个协同文档，但它承载一个信息传递的作用。所以说我有时候在想，人们对于这种网页到底是不是有需求的，我觉得是有。 是有的，而且我本人也认为网页其实是一种最便捷的方式。 你包括像之前的 GitHub 搞那个996 ICU,GitHub 明明是一个这个代码托管平台。但是人家也是给他用成了一个网页，因为你只要往上写字它就是一个网页。 而且它这个项目投放的用户群体还真的特别合适。 是，而且我觉得可能说是无论什么产品大家用到最后都会把它当成一个载体来用， 存东西。 对，你比如说像 B 站上看考研视频，这之前是很奇怪的，对吧， B 站是看那种二次元的东西，但是你发现国内我如果传这种我是一个老师我想做一段考研视频，那 B 站可能它是一个云盘视频网站，它比优酷啊或者说那种爱奇艺更适合，但这种 UGC 的角度要更好，传播友好度要更好。你包括像国外的那种色情网站也会放那种考研视频，虽然说很奇怪，但是就是这样，就大家用到最后都是会把这个东西当成一个载体来用。 我想起之前我喜欢在就是论坛里面，比如说像一些就是 CSDN 这些东西，然后分享一些资源嘛，其实表面上是我是为了就是积攒积分来方便下载资源，其实我是拿它来存。 对啊，本质上人就是来用来存储嘛，对吧，有一个东西它需要一个空间来做存储。而且你发现没有，就是很多时候国内这协同办公的风一起来，你想到这个事儿了，其实监管方也想到这个事儿。比如说你看到很多的这种协同文档，他们很少去做公开分享的文档，你如果做把这个文档做成公开分享的，它可能就是一个网页了。那你做成一个网页，那你是不是有要监管的责任呢？如果用的人很多，包括像 Evernote 就在我们录音的昨天它好像是被抢了。 Evernote 很长时间里它是有公开分享链接的，但是你像国内的印象笔记它是自动把这个就不做了， 不做公开分享，他觉得这个很危险， 所以说现在就被一刀切了。 昨天是完全怎么全局怎么都连不上。 嗯，其实这段时间除了就是每天要填表上报个人信息，然后我觉得有点点就是让我感觉个人空间被侵犯之外，然后也有两件事让我感觉有些不爽。 嗯， 学院组织了自愿捐款，然后我看了一下，他说这个捐款的目的地由中央财政统一调拨。 交税了吗？这不就是？ 我当时是有些犹豫的，我没有捐。然后但是我很快就被拉到一个5到6个人的一个小群里，当时那个同学很不好意思，他说就是虽然是自愿捐款，但是就老师让他统计没有捐款的人的名字，并且把他们召集起来向我们施压，然后希望我们能够捐款尽一份力。就是我当时虽然说也捐款了，但是我觉得有悖于这件事发起的意义。 其实我大学也被强制捐过款，我想起来就是类似的一个事儿，学院要修一条路，他要我们整个学院的人来捐款修这条路，我是不想捐，我也特别反感这个事儿，我是怎么都不捐，然后室友最后帮我捐了，他想说你不要太那什么。 嗯，这让我想起十几年前，其实以前我是一个经常会主动捐款的人，就而且我以前还捐的金额在当时我的零花钱里面算是比较高的，在汶川地震的时候捐过好几次，而且我都是主动捐的，就那因为那段时间我真的很被这种普通人所感染，而且那时候是就完全是自然现象嘛，就天灾没有办法的，当时我也没有想那么多，但是随着这种年龄的增长，就思维逐渐冷静下来之后，突然没有这种捐款的欲望。 就是可能更多的通过生活的观察发现，可能我们这个钱很大可能到不了我们要被捐的用途或对象上，通过可能很长的一个锁链它就被消耗掉了。 是的，而且现在已经禁止绕开这些机构然后进行这些直接的一个捐款。 不是，你那个可能说是武汉红十字会，别的可能不好说，不过反正他对他的信任是种消耗。你比如说我现在可能我真的不是不想捐，而说可能我能不能捐到位，这是一个问题。第二个问题就是他可能不需要我来捐这个钱。 可能我们捐款也改变不了什么，而且我们是在为别人的美好生活来添砖加瓦。然后还有一个是我们学校不是上线了抗击疫情的视频吗？学院也有老师派同学来向我们就是分享这个视频的链接。但其实分享归分享，我觉得也是无可厚非，但是他要求我们做一个事情，就是要打开这个链接然后发弹幕。 是哔哩哔哩的那个。 对，是的。然后发弹幕之后呢还要截图上报，触发了我这个抵触情绪。其实我看到那个视频，就大家的弹幕就已经完全就把整个屏幕都盖住了，然后还是有不停的人在发。我不太明白为什么就是这件事要非要做成这样一种就是强迫的这样一个方式。 形式主义。 对，就算我发了这个弹幕，这能代表我的一个什么心理吗？ 他能交差啊，王领导一看，你看我们这个那么多人互动，那么多播放量。 可能是这样吧，但是我觉得这两件事让我近期挺反感。 嗯，那其实近期我还有一个事儿就感到特别的困惑，就是我觉得相比03年来比，因为03年可能还没有微博吧。 嗯，不太记得了，应该没有。 然后你会发现我在前段时间吧，微博发的频率特别高，就转发啊，这个人没办法住院，需要得到大家的关注啊，那个人也有一些困难，需要大家转发来帮助他。其实我们转发其实不能直接的帮助他，但是可能对于网络上的声势，比如说有的人会看到说可能他这个转发量或者点赞量阅读量到达一个量级，他需要这个事件需要被处理，所以这个人可能会得到救治。所以说我前段时间会疯狂的发这些东西。其实我在想，但是我会发现，当然我发这些东西也并不是因为说刻意的是想能帮到他们，而说他们真的触动到了我。你会发现你转发的每一个信息都能够非常的让你感到共鸣，也不能叫共鸣，就是让你感到触达到你的内心，觉得我应该去帮助这个人，无论我能做点什么，只是一次转发也好，或者评论点赞也好， 我都想帮助这个人。就是说我觉得在人们向外求救的过程中，并不需要过度的渲染，就已经把苦难的层级越来越高，就是你能看到的苦难是越来越难的一个事儿。所以我在想，是不是以后这种微博求助、互联网求助，是不是越来越惨才能得到关注和帮助？ 那其实也不仅是这个问题，你不仅需要足够惨来才能获得关注，另外就是大家可能会质疑你这件事的真实性。 大家对这个事儿过度的要求，他要可能要要求求助者所有的信息，包括他的措辞，不能有一点问题，否则我不知道会有哪里那么多人来攻击这个求助者，他会攻击这个求助者的真实性。甚至说国家已经派了那么好的规划过去，肯定不会出现你求助的那种情况。 一方面我觉得还是因为之前几年有几个比较就让大家感到寒心的这样一个负面事件爆出，就是有关于水滴筹的，很多人其实是资产情况还是比较好的，然后是希望用网友的爱心来满足自己的这样一个需要，然后所以说就其实大家的信任都还是比较脆弱的。现在 有可能 一方面是这个， 也有可能就是太多人都能上网了。十年前有多少人能上网呢？没有多少人吧，而且只能说是不是那么普通的人能接触到互联网，甚至包括说互联网诞生之初就不是为普通人所设计的，军方项目慢慢普及下来，那你随着人越来越多在用，肯定会出现这种情况。 但我觉得他应该会经历一个触底反弹的这样一个形式，在环境足够恶劣之后，然后大家的心态啊以及这种整体的环境会逐渐变好，这可能是我们日后要期待的一件事。 那希望如此。 嗯，其实除了这些健康的直接影响之外，其实对于我们来说还有一个更加贴近我们自身的一个影响，那就是经济上的影响。对，看到很多大型的餐饮企业亏损，然后小型的这样的公司创业企业倒闭，小的个体户面临寒冬，我们就突然意识到了，像我们假如有房子住，假如有车是多么的便利。其实很多人也考虑到了这样一个问题，就是我们是不是平日里真的要养成储蓄的习惯，就避免过度的陷入这样的一个消费主义。 就是现在这个阶段好像很少有人去买大件了，都把支出放在生活必需品。 是恩格尔系数非常的高。 对呀、啊，我这边除了吃饭很少花大笔的支出了。 我这个月的主要支出都是在生鲜食品上。 嗯， 其实这个时候才发现就是养成储蓄的习惯是非常重要的。 但是这个要跟消费主义做斗争，所以说你可能没办法看到一个2000的键盘就立马下单，5000的显示器，其实都是诱惑还是很大的，对吧？所以像这种科技啊、数码的东西， 是的，它能带来的幸福感也挺强。但是就如我们之前所聊到的节目一样，你可以去买二手的这样一个电子商品，然后你还可以买非新款，适合自己就是最好的。 是，最后的最后啊，就是想说一个感受，就是最近看到一句话特别流行，叫国家不幸世家幸。什么意思呢？就是说世家就是指现在这种文艺工作者也好，内容创作者也好，就看到一个国家或者时局动荡的一个局面，他能够有一个素材，而且他的那种素材表现出来的感情呢才会更加的激昂亢奋。但如果说一直是这种特别安定的生活呢，这种写诗的劲头就会特别浅薄。那这句话我觉得有一点道理，但是放在现在来看的话可能差点事儿。为什么呢？因为这句话容易特别把这个诗家推向一个特别不利的位置，让人们觉得可能诗家就是一种幸灾乐祸的角色，他们盼着这个国家有什么动荡然后好写出伟大的作品。但其实我那天看到一句话特别有触动，就是说当我们谈文学的时候，你千万不要跟我聊文学，你应该跟我聊生活，对吧？但这个生活呢可能并不是说是外部环境的动荡，而是说可能说你自己对于生活的感悟， 你自己经过一些磨练，你的思想越来越成熟，然后你输出的东西呢更有价值，对吧？其实对于自，这叫自省，对吧？你国家的这种动荡可能叫外省，那其实可能更重要的还是这种诗人啊或者内容创作者这种自省的能力越强，你的输出好作品的能力就越强，这是一点。那第二点就是我想打一个问号啊，就是说我们现在还有世家吗？我指这个世家就是能够创造出能够反映现代生活局面的优秀作品，有吗？我觉得没有的，或者更准确的说，我们有的这种空间是非常狭窄的，而且我对这种空间越来越狭窄是越来越悲观的，也就是说它没有一个短期内改善的可能性。但是你也不能太悲观，你看那个切尔诺贝利，他也是讲俄罗斯的，但是过了那么多年也不是他们国家自己拍的，对吧？也是能现在作为一个非常优秀的作品展示出来，然后传达出特别强的反思精神。只能说这个现实与这个反思它可能存在时间上的断层，就是你现在很难去审视现在，反思现在，就算你有能力去反思，有能力去审视，你可能它的这个空间还是很小的。而你去审视反思过去，这个可能性就很大了。比如说我们读历史，从历史里得到很多的见解，这就是其中之一，对吧？但是无论怎么样，我还是那个结论，就是我们国家不幸世家幸，我们现在还有世家吗？还让有世家吗？这才是一个比较重要的问题吧。